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企业不上市为哪般。关于上市，独角兽企业有两种，一种是一开始就冲着上市去的，比如说著名的聊天软件 Snap， 在上市前的好几年就为上市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另外一种呢，是一开始就表示上市不重要，比如说著名的大数据独角兽公司 Plantier 和图片社交公司 Pinterest。 那么到底哪种更好呢？我认为从员工角度来说，大部分情况下前者肯定是好过后者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企业上市的话，那些发给早期员工的股权就会从纸上富贵变成真的现金，而如果企业一直都不上市，那么员工们的股权永远都是假钱，无法套现，这对员工呢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之所以说这只是个大部分情况，是因为呢有一些公司的员工啊不拿纸期权，而拿真金白银。那这种公司呢，对员工来说上市与否影响就不是很大了，但是呢这种公司也不多。比较典型的一个是著名的金融软件公司 Bloomberg， 这家全球知名的金融软件公司也是私人企业，但是呢员工不拿纸股权，只拿现金。那当然了，我并不是说企业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市对员工都是好事情，很多时候如果盲目上市而导致股价崩盘成为垃圾股，企业员工因为有解禁期的限制，那员工也会因为这样的盲目上市而遭受损失，那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最为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电子游戏创业公司 Zynga， 上市后股价就开始猛跌，等到员工股票解禁，基本上已经跌得差不多膝盖斩了。从创始人的角度来看，企业上市和不上市之间到底哪个更好也不是了然于胸的。很多情况下上市呢有上市的好处，不上市也有不上市的好处。下面呢可以先来看看两个不上市的案例。案例一是 Plantier。 Plantier 是做大数据的企业，那服务的对象首先是政府部门。 Plantier 的 CEO 表示，如果 Plantier 上市的话，企业的很多信息就需要公布出来，但是呢这些信息可能会很敏感，因为毕竟 Plantier 服务的客户都是非常敏感的，如果因为上市要求泄露的信息影响了和这些敏感的政府部门合作的话， Plantier 可能会丢失客户。所以出于企业发展的考虑，相比之下上市反而没有不上市那样自由和划算。案例二是 Pinterest。 Pinterest 作为一个图片社交公司，上市显然应该是终极目标，因为它的营收主要还是靠广告，不存在着敏感客户影响收入的问题。但是 Pinterest 的 CEO 表示过，他的公司不急于上市，这主要是因为 Pinterest 的 CEO 对企业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觉得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会更加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上市后这种自由度可能就会丢失。所以上市还是要上市的，但是 Pinterest 不会刻意为了上市而上市的。这两家企业的理由呢看起来都是有道理的。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上市还是不上市，首先要服务好的是企业的投资人。如果投资人在不上市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就没有理由说非要上市。那如果投资人呢通过上市的方式可以更灵活的退出或者获得更多的收益，那么投资人呢也更乐于见到上市。但是啊，现在的很多互联网公司因为本身现金不是很多，所以公司的整个 package 的一部分往往包含了很多公司的期权。那如果公司不上市，这些期权呢一般就没有什么有效的兑现途径。那这样一来呢，这笔钱对于在公司工作的员工来说就是典型的纸上富贵。所以啊，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不上市或者在不确定的未来某天才上市，对于企业员工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呢也有不上市的企业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说中国的华为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华为没有上市，并且员工呢都持有很多的股份，但是和其他初创公司不同的是，华为的员工啊持股参与公司的分红。那这样一来呢，员工每年都能从公司的收益里面分成，股票呢也就不是一个纸上的数字了。那和其他不上市的初创企业比起来，华为的这种做法显然对员工更好更合理。另外呢，解决不上市或者不随便上市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整个公司的 package 里面只有现金没有股票。那这种企业也是不少的。那除了前面讲的金融软件公司 Bloomberg 外，再比如SAS 就是一家非常盈利并且不上市的公司。 SAS 的工资呢只包含现金，和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员工就是来打工的，不需要担心自己手里大把大把的原始股到底哪天才能套现。但能采用这种办法的公司啊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只有一个盈利并且持续盈利的企业才能够开出这样很多的现金来。 所以我必须要说，一个公司如果不盈利，也没有办法给员工付很多现金，那只给员工股票。然后呢，公司创始人一边和这些拿了股权的员工承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兑现这些股票，而另一边却选择不上市，不能给员工的股权应有的收益，那这种做法就非常不合理了。并且呢，这种做法很可能啊，最后会导致企业很多员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哎，知道这些股权没有什么意义，就纷纷跳槽离开了。Pinterest 里呢，我认识几个管理层的人员，待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去了更有前途、更可能上市或者已经上市的公司里去。大概呀，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 CEO 对 Pinterest 上市与否的态度，对员工来说呢，不是什么好事情。总结来说，一个公司上市与否，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公司自己决定的。那上市还是不上市，对公司呢各有利弊，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公司的商业模式、盈利方式。所以呢，不能一言以蔽之地说企业是不是必须上市或者不上市。目前呢，在互联网行业里，很多创业公司的工资往往很大一部分是公司的期权或者股票。一个创业企业若是给员工发原始股，但是员工却不能从这些原始股内受益，既没有变现的渠道，公司也不打算上市，那么公司的员工，尤其是有能力的员工，就会很快离开这个公司了。所以呢，一个企业不上市，那么他就需要解决